诵读会，7月21日，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金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长子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潘豹偷驴作案，闯入一处民宅，杀死了其中的老太太，又冲进里屋，想要继续行凶。那么这潘豹究竟能不能够得逞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这姑娘呢，坐在炕上呢，坐火，听见外边扑通一声，老太太躺地上了。刚要下炕看看老太太怎么样，这一个人浑身是血，拿着刀进来，姑娘也吓坏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嘿，太爷我姓周，叫周寻。告诉你，我找你寻个乐子。你要从了两拉倒，不从你看没有，你母亲现在已经死在钢刀之下，我要你的命。姑娘跟他这么一政委，他有把式，又是男的，这姑娘哪打得过他呀？是先奸后杀，姑娘也死了。他拿着刀出来到院门这一瞧啊，由村口那儿有20多人，全是男的，手里边还拿着家伙，正往这走，他可就来不及解这驴了。他一瞧要翻案，一缩头啊，他又进院了，顺后院墙翻墙，他就跑了。这驴他不要了，不敢要了，这两条人命。这伙人呢是打猎的，内中呢有一姓雷的，就是雷家寨的人。这个老太太是他妈，这姑娘呢是他妹妹。跟着一块的这些伙伴打完猎回来，到村口各自归家，到他们家门口一瞧啊，院门口拴着一头驴。他纳闷，这谁的驴拴我们家门口了？推院门他进来了，到家里头把外屋门打开一瞧，老太太死在这儿了，急坏了，不知道妹妹怎么样啊，连喊几声妹妹没人应。再到里屋一瞧，血泊当中赤条条，妹妹也死了，然先奸后杀。赶紧出来喊人，众猎户到家没多的功夫，一听雷大哥喊，又都出来了，大伙拿着家伙这就开始追，没追上他。回来呢就瞧着一头驴，真有认识的，这像是周寻的驴。哦，周寻是干嘛的？ 周巡呢视为剑客，我们听说。你们快进屋瞧瞧吧，我们家墙上有字我不认得，你们看看这里有认字呢。到里边一瞧啊，上面写着松阳云龙九县周巡，提着大名呢，他们报写的报地方吧。地方一看吓坏了，好家大案呢，两条人命啊，娘俩全死了。当时护住了市场，谁是苦主啊？雷德哥是得了一块松阳县，牵着这驴打官司吧。周巡刚走，周巡要不走这就得撕不起来。太爷一听报案，80里地雷家寨先奸后杀，一个老太太一个大姑娘，两条人命，驴找着了。太爷亲自验，验什么验？这驴一瞧，头上长角，腹下生鳞，千里独绝追，没错，跟老头暴尸丢那匹驴一样。果不其然，有人假扮周巡，周巡跟我这说话呢。那甭问了，这就是那潘豹干的，叫班头去请周老爷子去吧。这把周老爷子给请来了，周巡吓坏了，跟上回来不一样了，扑通一下给太爷就跪下了，快点搀起搀起，老人家您不必惊慌。哎呀，其责在我，周巡有罪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他收录在我的家中，明知狼子野心，养虎成患，那时间我应该把恶少给除了，我是没看透啊，到现在惹出这么大的祸来，还不知道多少好人要遭殃。据本县我想，绝不能有人杀完人写自己的名字，他不能傻到这份上。当然了，您要听这书，哎，暗后留名的不少，哎，这是学这个水浒。水浒谁干这事？武二郎。武二郎杀完人写，哎，敢写杀人者武松，他不在乎，因为他喝出去了就憋着玩命。宋江呢？宋江也留名，但宋江喝多了。事后你问宋江，戴宗问宋江来的，您写这个干嘛呀？我没写呀，不知道啊。啊，他是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，这话是我写的。我就心里那么想，我不能往外说呀，我也忒傻点，我冒这傻气干嘛？喝多喝断片了，愣写，写完之后还写上运城宋江，还写呢。那么这书啊，暗后留名的不少，都是栽赃陷害。太爷说，我也相信您这么大岁数，这事儿不是您干的，但您难逃嫌疑，这么办吧，驴啊我们也不扣，这是重要的物证，不扣给您，另外给您一份海捕公文，这个案我还不派人了，既然潘豹是你徒弟，你教没教我们不管，就着落在老剑客您的身上，多的把这潘豹逮着完了案了，多的您把这个海捕公文拿回来，这公事交了，这档子事情算完，要不然与您有大大的干系。周巡堂上领罪，蒙太爷您法外施恩，饶恕老朽，我戴罪立功，拿着您的海捕公文，这辈子不逮着潘豹，不回松阳县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就因为收这么一个徒弟惹多的祸，给自己发出去了。太爷当堂还要批路费银，让周老爷子给拦了，我不好意思再领县里的钱了，我也不缺盘缠钱，连驴一块带公事拿回家来了。到家里都把前因后果这么一说，杜奎搁一边，姚吉庆可就急了，师傅您看没有，当初您说收，要依着我弄死多好，您看现在怎么样，您把海捕公文给我，我逮着去，哪儿逮着我哪儿弄死，我就怕你这手，你弄死了更说不清楚了，这案得落到他头上，必须活擒，哦，必须活擒，行，那我跟着您走，把杜奎找来了，你看家行，杜奎说我行，我看家行，那我们爷俩出去逮这潘豹去，好可怜，年迈苍苍，拨发条条，这么大剑客带着黄眉童子苗继庆爷儿两个骑着驴顺家出来逮着潘豹，哪逮去？ 八十里地，雷吉吉顺雷吉吉往下走吧，他肯定跑了，往下走，逢山过岭，专找江湖人问，问江湖人哪儿见过这潘豹啊？谁见过这潘豹？问不出来。这一天呀，只走到了河南湖北两交界，一看这座山十分的清秀，苗吉庆无所谓，云龙九县周巡那是个画家，除了武术啊，老爷子画画画得最好，一看那山很清秀，哎，动心事了，我这身上还背着案子，苗吉庆背那包袱里头有松阳县的公事，不逮着这潘豹回不去家，这要没事多好啊！杜奎我也给交出来了，我对得起死去的妹妹跟妹夫了。带着苗吉庆出来行走江湖，江湖上有很多老剑客，跟我少年之时都是好朋友，走到哪儿了，大伙一款待我，愿意在谁家住些日子住些日子，要赶上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多待几个月，我背着我那画板，拿着碳素笔，我这么一写生，这叫素描，打好了稿子回去之后，哎，墨分五色呀，我这么一渲染笔墨，祖国的大好山河，我这么一啊一画，多好，哎，这不成啊，你看这山多好，越不想看呢越看，越看的越爱看，还走不了了，敢这么一看呢，还发现了这山上石头啊跟别的山石头还不一样，这苗吉庆他不喜欢这个，他不理会儿，老头子细看这山石啊发灰白，石头上都有些个纹路，天生的纹路，淡者似黄啊，浓者似墨，嗯，灰白色的石头啊上面一有这个纹路啊，有各种图案，这个石头好啊，竟是奇石啊，老头看完这块看那块，那山上石头多了，吉庆是吧，你跟人打听打听，这是什么山，这山长得好，这石头也好，苗吉庆跟人打听吗，苗吉庆这一打听，打听出事儿来了，此山呢名叫文石岭，因这个纹路的石头啊而得名，叫文石岭，山上呢还有一伙强人，这伙强人呢啸聚山林，打劫过往买卖客商，都打听清楚了，回来暴雨啊，师傅云龙九县周巡一听这话呢直摇头，可惜一座俊秀山峰为强人所占，四儿等啸聚山中，开荒种田不纳国家税赋，以示违法，你带着人你上山里边了，你在山里边种田种地没人收税，你这已经犯法了，竟然出山劫夺过往客商，那么这是为当地一害，想我周巡年迈苍苍为徒所累，现在两条人命在身，我追寻凶徒苦追不着，不如我进他的山，一我看看他山中的行为动作，打探打探潘豹是否在此落足，二我查点查点占山为王的这个草寇是否行为检点，倘若再是九色之徒荒淫无度那时节，我抖擞老精神为民除害，三我细瞧瞧他这座山真好，他山大王占山，这是山里边哪儿好他占哪儿，一定他占那地方是景色最优的地方，我得瞧瞧，吉庆咱们师徒拜山是吧，您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了，这儿跟我说话呢， 有这么跟师傅说话的，咱爷俩还有事儿呢，我恨得把这潘豹逮着我弄死他。你别着急，仿潘豹没准就在这儿。哎，再说了，他为民啊是一害，咱们现在呢要给他除了，看看他怎么样。哎，除了倒行，您要这么说我跟您拜山，到那儿瞧他怎么样。哎，他要真说不地道，就挑他的山寨，我这心里都有火，我恨不得弄死你给我出出气。不，那咱爷俩说好了，你得看山上这人怎么样，要坏人，哎，你就讲个除善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这个，杀俩就杀俩了，讲个除暴，你就给他弄死就完了。你要是人家不坏，人家是好人，人就是在山里边种田种地，没干什么坏事，那你别犯这凶性啊。行，我到时候我听您就是了。爷俩呀，进山了，由山上下来一樵夫，书中代言这樵夫可是山野岩，哎，假扮樵夫。老头子跟这樵夫聊上了，樵夫，哦，老爷子，您干什么？啊，山上有山大王，这山可没山大王啊。有山大王能让我跟这儿随便砍柴吗？然后是不是？我是随便的出入。废话，你是山上的头目，你可不随便出入吗？老爷子，您怎么知道我山上头目？我瞧你像山眼，甭废话，我是江湖。老爷子一吊坎儿，什么叫吊坎儿？就是江湖上的行话。啪啪啪，俩人这么一说，一听，嚯，老爷子您会得够全的。您赏个腕儿吧，啊，好，你就跟你们寨主说，我是浙江。哎，楚州有个松阳县，松阳县云龙九县。哎，我是西了湾，西了湾就是州。哎，哦，好，我听说有老将叫周群，嚯，你这么年轻还知道我，就是我，不错。再一瞧后边跟着这人，牵上这驴，八成错不了。您跟我来吧。樵夫领路，一直给领到山里边，越走老头心里又高兴，怎么样？真好。感觉山外的那石头都是扔的，碎石头都是山里挑剩的不要的，真正的奇石好石都在山里头呢。拿这石头啊当路做天然的屏风，见石头就拐弯，你要不是山里人你可进不去。走的每块大石头跟前啊，老头都得瞧瞧，造化弄人，天生长的这石头上跟镜子面似的，这就一幅画儿，真说可以传神。越看越爱，眼看来到山门了，人就不能往里带了。他是山外的头目山眼，到这儿就到站了，一层一层往里报。一会儿两位寨主爷风风火火，哪位是周老剑客呀？周巡上前抱拳答话，哦，说有浙江周巡，我来到了此处，路过桂山，哎，不肯卖门而过，携带小徒，我们要拜一拜山。咱们九师盘桓这两位兄弟怎么称呼？还望赏下来呀。老爷子这话说多清楚，两位兄弟，俩人赶紧过来给老爷子施礼。哎呀，草寨生辉，必处小寨文石岭，我们大当家的还没在，我们俩是大头目二头目。哎，他姓王啊，我姓李。哦，王李二位头目人。哎，是喽，您请寨中啊饮茶吧。这是我徒弟，好，令高祖，来来来，牵着您这坐骑，恭恭敬敬给让到山里边来。到山里边，人家二位一指，正当中虎皮金交椅，老爷您上座。老头一摆手，哎，虎皮金交椅我敢坐吗？那我成抢山的了。按你山规把我乱刃分尸，传到江湖上，人说我周巡不懂事。您是老在行，那您请上手坐吧。有师傅在这，苗继庆还不能坐。老头一瞧，你坐下咱们好讲话。是，苗继庆也坐着，人家俩寨主陪着。一看山中的出差可真不错，都是山珍啊，啊，山里边那个水果真好，那会儿也没有污染，啪啪啪摆那么几样，茶呢就是山茶，别看是个野茶，喝着十分的清香。这个茶具呢也很考究，不是一般的那个草寨那大碗，啊，抓一把土茶叶就沏上了，不是， 真正的盖碗。一瞧这个债主啊，一定有点品位。老爷挺高兴，您吃荤吃素啊？荤酒不忌。那好，我们让人给您预备酒饭。想必您二位饿了，哎呀，到此就要逃手，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，得扰您一顿饭。您甭说客气话了，楼志平啊，酒宴摆下，我们哥俩陪着您。酒席宴前，老爷子您怎么走到我们这儿来了？按说我们应该登门拜访您去，在您面前多讨教讨教，俩同门人挺会说话。老爷子，哎呀，唯徒所累呀。哎，正格子，我这徒弟哪去？您那徒弟遛驴去了。哦，我收了一徒弟，我这徒弟呀叫潘豹。哦，俩人一听潘豹，打一眼神，老头子也就打很认真，这么一瞧，来着了。潘豹在这落过脚，这俩准认的潘豹啊，我这有个徒弟叫潘豹，这潘豹啊，他得惹点祸，惹点祸呢，可是人家徒弟惹祸，人家找师傅，找我呢，我这找的好些日子了，您认得我这徒弟吗？不认得，不认得，不认得，不知道。好，您头一回来，我们能知道您徒弟吗？潘豹是您徒弟，他惹什么祸了？嗨，也没大娄子，既然您不认得，就提不到这儿了。应当啊，吃完我就走，不能再讨扰了。我看天色将晚，我们师徒二人加这头驴，在桂山寨上头，我们借宿一宿行吗？好啊，欢迎啊，来吧。您看看，我们后头还专有两间客房，是我们大寨主精心布置，就怕有贵宾啊上山。到山上之后呢，哎，这两间客房我们还是特意的布置的很好，您不知道入不入您的法眼，您瞧瞧吧。好吧，来吧，我这岁数大呀，较早，这吃饱了喝足，我还就犯困，走吧。这陪着老头子往后走，苗吉庆遛完驴也回来了。拿着行李包袱来到了客房，一瞧这客房五间，这五间房真好，房舍精奇，盖得很考究不说呀，青堂瓦舍这还不算，屋子里的摆设不错，最让老头高兴的是这桌子面，这桌子面石头的，就是他本山文石岭出的石头，老头又爱看这个，然后还有几块奇石呢，做盆景儿。墙上还有几个字画，那就差了，因为老头书画家，一看呢这都是行货啊，普通的没有什么出奇的，老头还是爱这几块石头。一看呢被褥也干净，屋子也整齐，你们大寨主干嘛去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大寨主没在身上，哎呀，这个许是明天能回来，也许不回来，这么着明天天亮他要回来呢，一定呢领他来拜见您哈，他要不回来呢我就走了。行行行行，你们也陪了我一晚上了，早歇着吧。好吧，您晚上需要夜宵，我不吃了不吃了，哎，一会儿洗洗啊我就睡了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，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